创世纪第四十二章，雅各伯见埃及有粮食出售，便对自己的儿子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？”继而说：“我听说在埃及有粮食出售，你们下到那里，给我们购买些粮食，叫我们好活下去，不致饿死。”于是洛色的十个哥哥下到埃及买粮食去了。至于洛色的弟弟本雅明，雅各伯没有叫他与哥哥同去，因为他想怕他遇害。这样以色列的儿子们也夹在前来购粮的人中前来购粮，因为克纳罕地也发生了饥荒。当时在地方上执政的是洛色，给地方上所有人民配售粮食的也是他。洛色的哥哥们来了，就俯首致地向他下拜。洛色一见他的哥哥们，就认出他们来，却装作生人，向他们说了一些严厉的话，问他们说：“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”他们答说：“我们是从克纳罕地来购买粮食的。”洛色认出哥哥们来，他们却没有认出他来。于是洛色想起了他昔日关于他们所做的梦，便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探子，前来刺探本地的虚实。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我主绝对不是，你的仆人们是来购买粮食的，我们全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我们是诚实人，你的仆人们从未做过探子。”洛色对他们说：“不，你们前来必是为刺探此地的虚实。”他们答说：“你的仆人们原是兄弟十二人，同是克纳罕地一个人的儿子，最小的现今在父亲那里，另一个已不在了。”洛色对他们说：“我才说你们是探子，这话实在不错。为此我要考验你们，我指着法郎的生命起誓，如果你们最小的弟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莫想离开此地。你们可由你们中派一个人回去，带你们的弟弟来，其他的人暂且拘留，以待证明你们的话是否诚实。如果不是真的，我指着法郎的生命起誓，你们必是探子。”于是在拘留所内拘禁了他们三天。第三天，洛色对他们说：“我原是个敬畏天主的人，你们愿意保全性命，应这样做。如果你们是诚实人，叫你们兄弟中一个人留在拘留所内，其余的人可带粮食回去，解救家中的饥荒，然后给我带你们的小弟弟来，好证实你们的话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”他们就这样做了。他们彼此说：“我们实在该赔补加害我们兄弟的罪，因为他向我们哀求时，我们见了他心灵痛苦，竟不肯听。为此这场苦难才落到我们身上。”勒乌本就对他们说：“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要伤害那孩子吗？你们却不肯听，看现在要追讨他的血了。”他们原不知道洛色都听得懂，因为在他们中 有一翻译人，若瑟就由他们前退出去哭了，然后又回来与他们交谈，由他们中提出西莫案，在他们眼前将他捆绑起来。若瑟遂吩咐人将他们的布袋装满了粮食，将个人的银钱仍放在个人的布袋内，并且还给了他们途中所需要的食物。人就对他们这样做了。他们将购得的粮食驮在驴上，就从那里起身走了。到了客栈，他们中一人打开布袋拿料喂驴，看见自己的银钱仍在布袋口，遂对兄弟们说：“我的银钱退回来了，看，仍在我的袋里。”他们心惊起来，彼此颤栗地说：“天主对我们所做的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他们回到特纳罕地，他们的父亲雅各伯那里，将所遇见的事全告诉他说：“那地方的主人对我们说了一些严厉的话，将我们视作刺探那地方的人。我们对他说，我们是诚实人，绝不是探子。我们原是兄弟十二人，同一父亲的儿子，一个已不在了，最小的现在同我们的父亲在克纳罕地。那地方的主人对我们说，为叫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，你们兄弟中一人留在我这里，其余的人带粮食回去，解救家中的饥荒，然后将你们的弟弟给我带来。那时我才能知道你们不是探子，却是诚实人。我将你们的兄弟还给你们，你们可在这地方自由行动。”当他们到自己的粮袋时，不料个人的钱囊仍在个人的袋内。他们和他们的父亲一见钱囊都害怕起来。他们的父亲雅各伯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总是使我丧失儿子。若瑟不在了，西莫暗不在了，你们还要带走本雅明，这一切都落在我身上。”勒乌本对他父亲说：“如果我不将他给你带回来，你可杀死我的两个儿子，只管将他交在我手里，我必再还给你。”雅各伯达说：“我儿子不能和你们一同下去，因为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了他独自一个。如果他在你们行的路上遇到什么不幸，那你们就要使我这白发老人在忧苦中降入阴府了。”